喂，你哋好啊。 系啊， 我想问一下阿六哥咧，咁我棵木瓜咯，种咗一年啦，咁咧唔知点解咧，一味系开花冇果仔噶喎。 啊，又系木瓜嘅尴尬问题。咁因为木瓜咧嘅花咧有分公乸之分嘅吓。咁、咧首先要了解一下你棵花系咪公花定乸花啦。第一点， 公花就唔结果嘅， 系公花唔结果嘅，净系乸嘅花先会结果嘅吓。 啊，咁样噶？ 系啊，吓、 咁生到啲花一隻隻咁样生到好多花噶喎、哦。 系咪好似一条条咁嘅啲花系嘛？好靓嘅。 唔系一条条噶。 系一朵一朵嘅， 一朵 系一朵 一朵嘅，就唔系一嚿嚿嘅，一串串嘅， 分埋一嚿嚿嘅喎。 如果系分开一朵一朵嗰啲咧，就系通常系乸啦， 系啦系啦，冇错系啊系。 你如果想我睇我睇嘅时候，就先形啦。但系点形容咧？ 但系点样形容咧？公系点样嘅咧？ 公系一串串嘅， 系啦 系 啦， 串串啊， 系啊，咁 串串。 同埋你嗰棵木瓜个样系唔同噶，你好远都望佢分得出公乸噶。 系啊，同埋会即系系一丢落嚟嘅，咁咁 丢落嚟啊！但系我又冇见到佢丢落嚟，个花喺好粗嘅一即系嗰啲主枝嗰度噶，佢唔系丢落嚟噶。 佢都唔系丢得落嚟，好紧要嘅，但系就系、是你要见到系丢丢地落嚟，即系一串串咁嘅，系啦，咁但系因为喇花咧就一朵朵，真系好似一朵啲喇叭花咁嘅，系啦，少少似，系啦，系。 哦，咁样。 系啊， 咁样我就系见到我好瘦啊，啲花唔知点解唔得肥大咁。 吓，咁嗱，首先就了解一下系咪公喇花嘅问题啦。咁第二咧就系、是留意一下肥力嘅问题，即系会唔会咧？可能你嗰个系乸嘅花嚟嘅，但系肥力唔够咧，都会影响佢。因为木瓜咧，佢都几抢肥嘅，所以如果你肥力唔够咧，佢啲瓜都唔大嘅。 哦，那个主枝咧好粗身噶喎，硬系就系冇嗰只。 哦，咁如果好，你话好粗身，都即系其实应该都差，即系差唔多合，即系。應該我相信啦，應該都可以打到果啦。咁如果你話依家咁嘅情況，有咩辦法咧？如果真係公嘅花咧，你可以試下咧喺佢去近佢嘅茎部咧近下邊。咁你大概咧去到差唔多膝頭哥咁高度啦，你試下打口鐵釘落去。 系、 你试下， 系 打个铁钉落去，你试下可唔可以令到啲乸嘅，即系变到，即系令到佢变性，系啊，变做乸嘅花而结果。 铁钉就得噶啦，有冇话要几长啊？ 好似你手指尾咁大嘅铁钉到啦，差唔多打晒入去。系啊，唔使咁粗， 系有啲都得嘅， 有啲得嘅咁长到咯，手指尾咁长，系啦，系咁打入去， 打入去， 系啊，你就打入去之后会唔会令到佢变咗喇花？其实都好多个 case 话到俾我听系呢个方法。 其实咧，佢转变咗咧就唔系变喇嘅，系变雌雄同体啊，即系好似人扇鸡咁啦。以前我哋有知唔知咩叫扇鸡咧？ 吓， 我哋试过有一棵木瓜就系咁啦吓，就佢本来系公嚟嘅。我哋打咗一支好粗嘅钉入去啦，佢就后来咧变咗即系雌雄同体啦。咁咧佢生咗嘅木瓜系唔同样噶，系长啲啦，就咁多啲啦，冇咁好食噶。 咁如果支钉好幼咁样打两支咁样，有冇问题嘅咧？ 好幼咁打都冇问题，其实一支都足够啦。其实系系其实令到佢受伤，觉得佢。即系危险，佢听讲咧就话觉得佢有生命危险，佢自己咧就要急住繁殖啦，咁样 系啊，咁样 系，其实阿棵木瓜做嘅系啦， 咁样就唔需要掹出嚟噶咯，嗬，就咁样打入去就算数噶啦， 系啊， 唔使理佢， 系 啦， 即系从此支铁钉就喺个木瓜， 系冇错，系就小心啲，种嘢嘅时候小心刮到咯，唯一嘅惊就系。 系 希望帮到你。 好啊，其实你都可以上网试下啦。我头先啱啱佢哋喺度讲嘅时候咧，我就上网就咁打木瓜、公花同雌花咁样，都揾到个分别，都见到 嘅。个公花靓好多嘅，系啊。咁我都试过有朋友咧，好惨就调翻转，即系有乸嘅花， 但 系 冇公花， 冇公花，因为净系种咗一棵，咁啊好惨啦，种咗成年，咁有棵有乸嘅花啦， 咁就冇授粉咯。 冇啊，但系好似佢用呢个方法咧，可能真系好似长哥咁讲，佢。雌雄同體嘅，可能佢就最尾雖然冇公花，但都打到 打到人工授粉咯。你嘅佢間中會出一啲好似公咁嘅花嚟，你試下撩下撩下。 係啊， 好啦，最後啦，林小姐。